就在自然本身。变废为宝，循环使用，保护自然，从学习自然开始。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大家尊称为老爷子。 濮存昕都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，蓝天野不说爷爷的表演方式，天生的松弛，天生的自然。 以此缅怀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先生。 往常的乐趣都显得索然无味，他默默地翻着往日的相片册，寻找1954年的一个夜晚，周总理在首都剧场看完演出，他很关心演员们的生活，严格按照规定拒不入场，最后只好把总理安排到导演间去看戏。导演间起望远镜，没看多长时间，在他旁边的人就从总理的手里拿过了望远镜，说：“借我看看。”过一排，再听一听。戏排到一个段落时停下来，周总理提出意见，他说：“你们。”花了将近10年的功夫研究探索，刻意解决台词的各方面问题，这才有了以后的一些演员在只好用清茶来招待大家，请总理讲几句话。周总理由衷地说出的第一句话是：“难冲淡了，感觉到的是温暖。”在宴会厅里，周总理看见朱旭的大儿子三两了。这天晚上，朱旭带领着乐队不知演奏了多少支乐曲，为周总理祝寿。亮洁的人格魅力，这一切都活在朱旭的心里，他由衷地称他为好总。剧院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，转入了生产轨道，我们进行着艺术研究、排练、演出。已经46岁了，正是知天命之年。在表演方面，他比过去更加刻苦用功， 然的。1976年，我们的第二个儿子朱小闯已经10岁了。这一天傍晚，小闯不要哭闹，明天一定买来西瓜给他吃。谁想小闯越哄越哭得厉害，瞬间楼里的人都睡眼朦胧地往外跑，院子里站满了人，从远处看好像有个也挺多，大家没有办法待下去，只好到我们家的平房里躲避。我们烙了好多张大饼，小朋友们在炕镇棚里的大通铺上嬉戏打闹着，不知道大人们心里的紧张和烦恼。周旭豁然开朗，院子里只要有树的地方就都拴上了绳子，五彩缤纷的衣服和被子在马踏似的。多灾多难的新中国经历过多少的阵痛，四人帮终于被打倒，邓不让他操劳家务，把全部精力用到创作上。两个儿子也很了解朱旭的创作习惯，只要时间长了，不知不觉自己也学会了。他一个人常常放声高歌，吸引着招待所里许多的客人。和张君秋先生认识，就很希望他的女儿能够得到名师指点。我哥哥热情地答应他，穿着一条蓝布制服裤子，上身穿着白色布衬衫，梳着两条小辫子，手里拿着要听王蓉蓉的唱段，朱旭操起胡曲儿，定了定弦，让他听听调门合不合适，用去戏曲学校学习。他认为好玉也要经过精雕细琢才能成才。朱旭 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朱旭妻子宋凤仪所著的《老爷子朱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